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六课，重点语句是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上节课我们说到，短剧的主人公泰国留学生安娜带着她的辅助生小英到宿舍里来玩。今天我们继续听他们两人在房间里的对话。 好，下面请听第六课的会话，重点语句是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ところでアンナさん、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080-1234。 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、今度電話をしますね。 好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问安娜。 ところで安娜さん。 对了，安娜。 ところで。 是转变话题，提起一个新话题时使用的接续词，相当于中文的对了，那个。 安娜さん。 是对安娜的称呼。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電話番号 是电话号码。 电话号码的前面的定语你的被省略了。 对。疑问词 none 有什么、多少、几的意思。在 none 后面加上表示号码的量词 番 号 何番 可以用来询问号码。后续助词 か 构成疑问句。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，请不要忘了句尾要用声调。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安娜回答说：“请注意发音的时候要把的 a 拉长一拍。” 这个说法我也经常用，冷不丁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就可以说很方便。 安娜一面想一面说 080-1234 080-1234。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零到十的说法。 零是 day， 也说 zero。 一呢 ？ich。 二呢 ？ni。 三是 sam。 四是 yom， 也说 si。 五是 go。 六是 roku。 七是 nana， 也说 shichi。 八是 hachi。 九是 kyu。 也说 ku， 十是 ju。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遍。 0 1 2 3 4 5 6 7 8 9 10。 安娜把电话号码告诉小英之后，小英向她表示感谢说 ありがとう， 谢谢。 じゃ、今度電話をしますね。 那下次我给你打电话。 じゃ。 是接续词，意思是那，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说法。 那么郑重的说法是什么呢？ 可以说 それでは， 或者 では、今度。 有这次和下次两种意思，在这里是指下次。 電話 是电话。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 します 是表示做某事的动词。 must 型的动词不但可以表示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也可以表示将来发生的事情。 ね， 是在说话人和受话人谈论一个彼此都清楚的话题时，放在句尾表示确认的助词。主语我被省略了，因为根据上下文已经是很清楚的。 します这个说法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呢？ 和名词搭配使用呢，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动作，比如和 勉強 作为名词的学习组合在一起， 勉強をします 就变成了作为动词的学习，和 料理 一起使用， 料理をします， 意思就是做饭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六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ところでアンナさん、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080-1234。 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、今度電話をしますね。 下面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江川，你有什么疑问吗？ 我一直搞不明白，助词的哇写的时候不是写成平假名的哇，而是写成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好，我们来请教一下德勇老师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从前表示主题的助词哇的发音并不是哇，而是哈，而且书写的时候也是写作哈，但是后来读音渐渐地变成了哇，而书写方法没有改变，依旧写作哈。 こんにちは。 你好。这个问候语的哇也是写作哈，但是读作哇，和刚才呢是一个道理。こんにちは原本是时间名词今天和表示主题的助词哈的组合。从前呢，这是人们见面打招呼时的惯用说法，而现在呢，こんにちは则成为了一句寒暄用语。还有 電話をします， 打电话，这里的助词お以前并不是这个读音，现在虽然读作お，但是写的时候用的是其他文字，请大家查看教材或者本节目的网页确认一下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吗？ 噗噜噜噜， 是电话铃声吧？ 回答正确。噗噜噜噜的噜不能发成卷舌音。那么下面这个声音呢？ 铃。 嗯，这个也是电话声吗？ 是的，铃是拨号式电话的铃声，也用来表示闹钟的铃声等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噗噜噜噜 和 铃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接电话的时候要先说もしもし，然后自报姓名，很想说一下嗨，もしもし、アンナです。希望能有人快点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六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？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下次安娜和小英要一起去买东西。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